欢迎嚟到星期四晚嘅星期二得到，我哋系 强国生还者， 系啦，哇，呢个气势 OK 啊！我哋好似嗰啲而家市面上嗰啲男团、女团咁样咧，Super Girl 嗰啲咁样，系大家好有气势嘅。不过咧，我知道有啲听众朋友啦，都未必系上一集听过我哋，所以咧，我哋再一次介绍自己先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有三位嘅主持喺度啦。咁首先我俾我哋嘅第一位主持介绍自己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Win 啊。咁啊 ，WIN 阿 Win 啊，经常赢钱嘅。咁啊，最近都冇咯。咁啊，我从事销售接近十年时间嘅啦。咁啊，经常来来回回呢个强国。咁啊，所以好有有机会啦，喺今日往后嘅节目同大家分享，继续好多强国嘅新闻啦。 好啊，我做个比喻啊，佢去强国多过你去旺角啊，所以你真系可以多啲问佢强国嘅嘢，系啦。好，跟住介绍下第二个先。 Hello， 我系阿八旗，我系阿 Win 嘅前度啊，前度同事 X 啊。咁咧就八八卦卦嘅，咁都都周不时翻强国啦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强国嘅朋友。咁有即系我有我自己嘅经历啦，亦都听到好多佢哋啲所见所闻噶啦。 好，而家 NGO 嘛， 而家 NGO 做冇错啦。 OK， 系啦，咁然后我系第三位嘅主持啦，咁我叫 MJ， 咁我就负责移民嘅行业嘅。咁大家知啦，移民呢个行业咧最多嘅输出国咧就系强国，咁所以咧我而家咧每日翻公司啊，或者我对嘅客人都好啦，好似每日都翻强国咁样嘅。咁跟住咧，我都间中啦，出差强国啦，咁但系都经常同佢哋即系好多沟通啊、交流啊咁样嘅， 一定够多啦。 我好似啱啱喺完上海翻嚟喎，系嘛？ 系啊，就上个礼拜六，咁阿 Win 啊，当然经常出差啦。 系，真系好有缘分，我觉得真系。 咁咧，我都好间中出差，大概一个月有一次咁大把啦。咁我哋经常都话喂，如果大家出差喺埋同一个地方就好啦。呢个好。好辣咧， 都讲咗好长时间。 啱啱上个礼拜六，啱啱好啦，卒之出到差。咁我哋咧喺上个礼拜六，啱啱喺上海咧就有一齐会面过嘅。咁咧都有好多嘢，所以有好多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咁所以咧第一节咧就讲下上海出差之类先。咁首先咧，阿 Win 咧早一日出差嘅，咁佢咧就有啲事情发生咗，佢同我讲嘅，可以俾佢喺节目度讲下。 艳遇啊你， 未到艳遇， 我都想艳遇。不过提佢话真系头先唔记得咗，咁啊好开心啊！真系见到 YouTube 啊或者 Facebook 好多我哋嘅听众朋友啊，即系讲开话，我哋上次咪讲呢个医疗嘅，跟住我哋咪讲到话医生嘅平均工资大概4,000-5,000度啊嘛，咁啊好多朋友。咁啊，即系就提及到啦，佢又唔好相信。咁啊，如果唔相信嘅，可以 PM 我哋，或者可以系同我私底下大家接触下啦。咁我有一份最新嘅2015同2016嘅年报，咁我哋之后再倾一倾啦。咁绝对系我讲嗰条数嚟噶啦。 系，我哋随时咧欢迎咧，即系各位听众咧同我哋交流嘅，即系大家即系倾下偈啊，咩大家互相交流、 自我增值啦，总之自我增值啦。好， 系我补充下先。上一集咧，其实阿 Win 就讲。讲到话一个内地嘅医生，佢哋而家嘅平均工资系5,000-6,000咁上下啦。咁咧就我哋都好欢迎大家就同我哋互动啦。我哋都唔系自己喺度讲噶嘛 ，OK 嘅咁样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关于强国嘅问题啊，想同佢交流嘅话咧，其实都系欢迎嘅。咁有人咧就留言话：喂，有冇可能啊？强国医生都系得个5,000-6,000，据所知唔止噶，可能系1,000-20,000咁样噶，咁样咁我哋阿 Win 咧就即系佢都即刻揾啦。咁其实呢位听众留言嘅朋友咧，其实佢都冇错嘅，多谢支持啊。佢可能冇分到乜嘢叫做台面嗰阵、台底嗰阵啦，台面嗰阵同台底嗰阵，阿 Win 系叫做乜嘢话？ 算啦，我哋 PM 讲啦，呢啲唔方便出街噶啦。 总之你讲咗台面同台底 ，OK， 大家会明噶啦， 系啦，方便出街噶啦。 总之一个医生正规收入就系5,000。好啦，咁我哋讲翻， 我哋翻翻上海。 唔系，我想听你哋上海多啲啫，上海我好中意嘅，其实你讲多少少。 好啊， 有咩艳遇？我最有咩艳遇啊？好玩嘅嘢、啊， 绝对冇艳遇。其实咧，再详细讲少少啦。咁我嚟上海，我哋上海啊。我礼拜三出发，咁啊 ，MJ 礼拜四出发，咁我礼拜三出发嘅时候，我系坐国泰嘅呢个2点钟嘅航班，咁我之前点样去机场唔讲啦，咁我2点钟 1.8 个字到啦，咁啊正正常常坐喺飞机度瞓觉，咁啊唉好啦，希望瞓醒一觉到啦。咁大概我望一望表 ，OK 噶，我绝对坐飞机大巴火车绝对瞓得着觉。 所以出差达人啦，真系 真系出差达人。咁啊，我瞓醒应该系3.9。跟住见到一瞓醒，擘开眼见到，诶，啲人落机，诶，啊好啊到啊，心底仲屌紧咯，点解空姐唔叫我食嘢嘅？点解喂屌俾咗 钱？你瞓着咗啊嘛，大佬？ 喂，咁咪喂，起码拍一拍我，喂，先生要不要吃午饭啊？要唔要食午餐？叫都唔叫，唉，都算啦。望望，诶，落机啦，唉，算啦，都到啦，唉，落机诶食个好啦，食晚餐。啊，仆街，望望出面，屌咪仲喺香港嘅？点解仲见到香港？ 大家咧，我哋呢个节目咧，并唔系恐怖故事嚟嘅，亦都唔系讲鬼故嘅，系啦，阿边你继续讲啦。 点解点解仲喺香港嘅？跟住我连随即刻问我旁边嗰个靓仔啦，啊，我永远坐旁边都冇靓女员，永远都系男仔嚟，唔知点解，系即系有啲客 正常嘅。 我连随问佢咯，喂，点解仲喺香港嘅？咩情况？佢话系啊，机长讲话未飞得啊，要6点钟才嚟登机啊。我望尾，哇，咁咪3.9、4点都未到咩？咁点啊？跟住话系啊，头先好多人鼓噪啊，不过机长话每人发75蚊 coupon 就冇人嘈啦。跟住好啦，咁啊落机啦。咁啊好彩我会寄仓嘅，因为我唔系用啲咩名贵嘅 gift， 咁好啦，寄晒仓咁啊，攞住个手提包咁啊落机啦。我仲傻傻地，因为我好少遇到仲会有赔钱嘅。啊喺度一落到机喺个 counter 度，仲喺度排队，跟住我问。啊，咁啊，依75蚊系咪要攞 coupon 咧？啊，而家真系进步咗啦，75蚊原来咧就可以直接攞个 boarding pass 去任何一间餐厅就可以用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结果因为我系国泰同埋港龙嘅 VIP， 咁我系金卡嘅会员，咁我当然唔会因为为咗75蚊同佢嘈啦，咁啊直接去 launch， 又如是者坐到6点钟，好啦，登机。唉，登咗机最后嘅起飞时间系7:03，结果1个钟头58分钟嘅机程，我最后到上海大概系9:30，当拍到埋去个B位度嘅时候，差唔多10点，我翻到酒店浦东机场，翻到酒店差唔多11:30。 呢度咧， 你 delay 咗几耐啫？系计翻条数咩？ 2点钟嘅飞机 系啊。 7点钟左右起飞，咁啊 五个钟到啦，五个钟啊，真系，即系我去到转来回噶咯。 呢度咧，阿 Win 咧咁样头先讲咧，讲得轻描淡写咗嘅。佢哋因为咧佢一 delay 嘅时候咧，佢又即刻同我哋喺度沟通啦，即系话喂，因为我哋知好快喺上海见啊嘛。咁佢就同我讲，我搭咗2个几钟头飞机，然后咧我哋谂紧我系咪喺平行时空咧？搭两个钟头几飞机仲喺香港？香港咁大嘅咩？跟住好啦，跟住佢同我讲啊，喂。上佢哋飞机嗰度咧，好多人因为佢录音俾我听啦，听到佢背景音乐咧，都好多人喺度嘈紧，喺度鼓噪。我相信如果喺现场嘅话咧，嗰度系好似即系啲人就嚟即系逃难啦，嗰啲咁嘅情况。 呢个系派75蚊 coupon 之前，派完75蚊 coupon 之后就冇人。 系啦，嗰阵时我相信嗰个情况咧，因为嗰阵时未知有75蚊呢件事嘅，我相信嗰个情况咧系一发不可收拾。嗰度系哇，嗰、那个阿妈又喺度喊，嗰个小朋友喺度喊啊，个阿妈又呼天抢地啊，大家咪睇过几好耐之前。 1942咁 样，系咪？之前有个机场大妈喺度掠地啊，咪吓亲啊林海峰嘅，嗰度系有100个机场大妈喺度掠地，咁你想睇下嗰个环境系点样情况？然后咧咁我好好奇啦，我问阿 Win， 喂，咁究竟点样收货啊？跟住佢同我讲， 75蚊绝对解决到，帮你解决所有问题。 所以原嚟周星驰嘅戏咧，原嚟唔系一部点样嘅搞笑片嚟，佢真系好写实。 100蚊人民币可以解决咯， 而家系75蚊港币解决晒， 唔使老豆系陈局长。 嗱，跟住咧，我记得我喺你 Facebook 咧留言咗一句嘅，去上海会晚点，即系 delay 啦， 晚点 系啦，线常识吧，系啦，点解线常识咧？点解会系？ 嗱，可以咁样讲，喺大家可能飞去东南亚、飞去美国啊、加拿大啊，咁啊，譬如有 delay 嘅情况出现，大家都会理解，去了解一下，究竟咩原因咧？系咪天气原因啊？或者系咪其他可能机场关闭啊？或者咩原因咧？ 系啊，都会问句啊，跟住机组人员可能喺嗰度都会答你啊，系啊。 系啊，咁啊，好正常嘅，因为呢个系实打实，按大陆个讲法就系屎打屎嘅原因，但系喺大陆。 基本上佢唔需要任何一个原因嘅，佢一个叫做空中管制嘅原因就已经可以解答到你。当你真系去好深刻去了解乜嘢叫空中管制啊？点解空中管制？佢唔需要特别，总之系空中管制咯。 我呢度讲到呢度我都好奇啦，乜嘢叫做空中管制呢？ 其实以我呢个十年时间空中管制喺2007-2008年系冇咁频密嘅，但系去到2010-2011-2012，尤其是呢三年系好频密。呢、這个空中管制咧就好简单嘅，其实所谓空中管制，譬如好似喺好多嘅军区、比较多嘅地方，譬如好似上海啦、福建啦，因为福建要打台湾嘛，安徽啦，我唔知点解安徽系军区，我真系唔知，湖北都系一个军区，我都唔知道，唔知系佢有地对空飞弹打越南定系点样，唔清楚。 可能系故步移局啦， 系啊，真系唔知点。 同埋湖北可能比较中心，即系中国嗰个地理、 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总之佢一个原因叫做空中管制，可能个情况就 系 军区演习啦，或者可能佢会感觉到系嚟紧三四个钟头或者五六个钟头，佢有一系列嘅所谓军方嘅预演或者乜嘢，唔知道。总之个结论系大家都唔知道，但 系 后屘咧好多网上或者微信嘅媒体咧，而家好最流行嘅微信个朋友圈去分享出嚟嘅，包括当官嘅，可能当官嘅某某领导，省委书记。省委书记大过省长啊！大家要记住，省委书记去嚟到机场嘅，准备嚟机场嘅时候塞车，或者迟咗起身，咁佢要 make sure 佢一定要呢班机，佢一定要起飞，准时起飞。所谓准时起飞，当然系俾其他人做啦。咁佢要锁死呢条跑道，唔俾其他人起飞先，因为其他人起飞或者降落会影响到佢呢一班机嗰个起飞时间。 咪住，我正想问，即系除咗军演之外，嗱军演我都理解嘅，即系你话你 可能 以前都 打仗咯， 系啦打仗咁，我都正想问军演有冇咁多啊？即系你头先讲嘅系话，除咗军演真系正常嘅空中嗰啲军队喺度飞星星角落之后，系咯边有咁多军演啊？你讲嘅系有点样啊？有个军官佢去机场，佢都会、 或者我哋可以简单咁去分析啦。咁啊，譬如武汉一个省长、省委书记、或者市委书记。咁啊，去准备去北京会情人，咁去赶住班机，咁啊，扑街啦！今朝迟咗起身啦，咁啊，跟住而家讲紧去打电话去有关部门啦、全中国最神秘嘅部门就 系 有关部门，咁去准备去依个打电话去有关部门就头咁，喂，我一定要一去到一定要即刻起飞，好啦，锁死晒你所有空降嘅飞机， 就系、是、咁就空中管制噶。 绝对是一个好合理的原因啦，你阻住人哋搵食啊嘛。 咁我怪唔知咁冲多空中管制啦。有几多官啊？一个省有冇100个官啊？ 咁啊， 一个官有冇100个情人啊？ 咁啊，消息记录一个官有200几个记录嚟嘅。 咁啊，大镬啦！咁啊，怪唔知嗨嗨啦。 嗱，连航空啊，早一两年啊，航空辞去机场啊，都可以有呢个特权噶。 航空。要讲多少少，韩红可能有啲听众咧，都依家都越嚟越多人识噶啦。咁韩红咧，如果系香港娱乐圈嚟讲咧， 许志安 就系同许志安全个绯闻 嘅， 系啦。咁咧，即系大家可以 Google 下， 系啦，大家 见到 想象下啦， 系啦，想象下啦。 即系你系许志安，你拣郑秀文影， 系我呢啲百货 型， 百货型 嘅，系啦，大家 百货型 百客，系拉远咗，拉远咗。哇，咁即系咁样就系空中管制。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噶，咁譬如如果呢个机长前一晚降落，咁啊落到酒吧沟女，咁啊啱啱同呢个空中管制塔或者有最神秘嘅部门有关部门，咁啊沟女争赢咗，咁 哦原 来 阿 Win 你就系嗰部门嚟嘅， 唔系呢个有关部门，唔系 咁讲，举例， 冇人知道系咩有关部门啦，咁或者同佢玩斗地主啊，打呢个咩武汉麻雀赢咗，哇武汉麻雀真系好难打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切磋一下。咁啊，题外话啦，咁啊又可以唔俾我睇你唔顺眼啦，唔俾你飞，一句理由，空中管制，最简单。呢四个字就等同于莫须有。 我而家终于明白 即係我之前都聽過兩位講㗎，因為兩位出差呢就多過我嘅，講真。咁我都聽過兩位講即係好多嘅晚點啊，晚即係 delay， 係咪晚點啊？係 晚點，晚點，夜晚個晚啦。 係啦，晚點即係 delay， 係啦，係常態嚟嘅，唔係乜嘢陌生嘅事情。所以呢我喺我之後晚點嘅嗰個經歷之中呢，啲大媽呢其實都第一次晚點嚟講都係比較接受嘅。咁 係喎，講到我禮拜三出發。咁我到先个你一日啦、啊，你礼拜四出发，好似个古仔仲得意喎。 系啊， 我坐国泰，你坐港龙，咁啊惨啲啦。 因为我就即系几好彩啦，我 touch wood 啊，呢度有张木台嘅 touch wood。咁咧我之前咧都几多去大学啦，都唔算少啦。我真系一次晚点都冇，我仲成日讲边有晚点嘅啫，冇一啲都冇，冇空中管制。咁啊，跟住好啦，今次阿 Win 就提醒我啦，佢话喂，我今次都咁样，五个钟系咪啊？ 小心啊，真。真系华东区水浸，但系上海都冇水浸，我真系搞唔明。 系啊，同埋上海咧，我觉得系特别严重嘅。我谂我人生去过十次上海度啦，每一次至少都系咧晚点至少三个钟头或以上。 真系军区啊，冇办法啦、啊，重点城市。 我又真系好彩喎，之前可能今次特别唔好彩，之前真系一次晚点都冇，我去过北京奥运去过上海世博，冇一次晚点嘅，咁啊都系十至八次咁上下。但系今次咧，好啦，我听完阿 Win 讲啊，晚点咁样，我谂住啊自己都 OK 啊，咁样应该冇咁唔好彩嘅。好啦， 系啦，你几点飞机？先讲一下先。 四点钟飞机，一去到 counter， 阿先生唔好意思、啊，你份取消，你份飞机取消咗啊！ 哇 ，OK 喎，咪赔钱咯。 我即刻呆一呆，咁点算啊？我真系一啲呢个经验都冇，我唔系阿 Win 出差达人，佢可能好轻松咁样应对， 好轻松赔钱咯。 我真系一啲应对都冇，因为我约咗好多客啊，嗰啲听日见面噶嘛，今日取消咁点啊？咁跟住佢好快，大概唔使十秒，佢就答我噶，佢话唔系啊，我哋有另外班机安排俾你嘅，仲早咗半个钟。我话啊，今次仲五点，我仲好得戚咁样 send 俾阿 Win， 嗱我我晚点 delay 负三十分钟，我仲早咗三十分钟添。咁三点半啦，我已经喺个飞机上面啦，咁架飞。已经系运行当中啦，咁啊继续行咗，我谂大概一个红绿灯嘅位置啦， 跟住二十米，用大陆嘅术语，二十米、五十米、四十米，哇屌喂，点样为之二十米？我真系唔识啊！ 跟住机长开始讲嘢啦，佢就我英文麻地，佢就讲咩 unfortunately two hours 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啦吓，咁我大概都知道咩事噶啦。哦，就话而家咧就因为唔知乜嘢原因啦、啊、空中管制系咪？佢冇用呢个 terms 嘅，总之就因为一啲原因系啦。咁 出边讲粗 系啦，我哋而家咧就要延误两小时，哇，真系惨啊！即系咁，我自己本身个人都高质素，咁侧边啲大妈又冇乜嘢，佢哋可能真系当为常态，系啦。咁 你啊， 系啦， 只是两个小时啊，只系两个钟头、啊。 同埋，我寻日又即系听完阿 Win 你早一日嘅报道咁样吓，咁我就觉得迟两个钟都 抵啊， 冇办法啦，都系应该接受嘅。咁啊好啦，迟两个钟，咁啊喺度等咁啊睇戏。 但你仲喺架飞机？ 喺飞机上面。白痴 同我一樣咯，我瞓著咗啫，只不過瞓著咗。 係，但係我側邊都有大媽嘛，佢哋好嘈噶。 有冇聊下佢啊？ 佢哋自己喺度講嘢。嗱，我咧， 你坐窗口位定係 ？No， 呢樣我真係自己講下。我咧就啱啱喺個中間位，中間嗰排嘅中間位，四個一排嘅。 哎呀， 中間位個三個大媽佢哋互相認識嘅。 點解你唔調位啊？ 佢哋唔俾調啊！佢初初我埋去嘅時候，佢仲話：喂，呢、這個位有人。我話冇人喎，我係呢個位喎。OK， 好啦，俾我坐落去。好似俾佢批准咁样，俾佢坐落去。跟住佢互相之间喺我坐落去嘅时候咧，佢互相有倾偈噶。将我电话递嚟递去，哎呀，而家晚点啊，你打翻去俾你屋企人啦。佢哋讲又大声，每一个都大声过阿 Win 嘅，系啦。咁啊喺度讲嘢，咁所以我个瞓唔到，一定瞓唔到。咁两个钟我 OK 嘅，睇下书啊，睇下戏咁样。好啦，晚点两个钟，两个钟之后咧，机长又发布新嘅消息啦。我哋而家 有 unfortunately， 你估得好啱啊！你果然有经验啊，果然系出差达人啊！两个钟之后咧，佢有好新嘅消息啦。佢话咧嗱，恭喜大家啦！我哋本嚟咧就排喺第五位嘅，而家排咗去第四位，大家咧就可以 恭喜晒 ，congratulations！ 佢讲得好好听嘅，为咗大家嘅舒适。我哋而家俾大家落机唞下 哦，跟住你应该已经系 push back 咗噶啦，按国际法嘅实例就系 push back 咗，你就喺外边，你就冇一条桥驳住嘅，咁应该系有架大巴过嚟车你走嘅。 我有大巴车我翻去候机室咯，咁 咁呢度即係总之一路 delay 啦，咁跟住呢 有冇切，有冇$75啊？ 我冇你讲$75，我都係 $75都唔俾，有冇搞错啊？ 我都係啱听你呢个节目先知，我见到有好多啲大妈呢喺度吵嘅，啊我呢就小朋友又上嚟等咗两个钟啊，你点样赔偿俾我啊嗰啲咁样，咁但我哋係有素质嘅人嚟㗎嘛，咁同埋真係太多大妈喺度吵啦，我都唔想同佢一齐参与呢个吵吵嘅行动啦，咁我尽量自己开心少少啦，咁我食啲嘢跟住上翻机，咁我大概最后呢都同你一样啦，大概五个钟到呢睇下先，我係九点半上返飞机之后9:30我就可以出发， 成功出发 係啦，咁所以你嗰晚我有 WhatsApp 你嘅，大概12:00啦离开上海机场㗎啦 ,touch wood 啦touch wood, 哈利路 亚。你嘅人生都应该好灿烂，按上海嗰个讲法就灿烂两个 B 喎。 叫做第一次有上海晚点嘅咁耐嘅经验啦。 好啦，啲唔开心嘢就唔好讲啦，上海你哋搞啲乜，玩咗啲乜，有啲乜嘢体验。 哇，本来第一晚諗住去食个宵夜，点知啊 ,MJ 到嘅时候都12:00，返到本来我仲同佢讲话，打架车过嚟酒店接我，跟住我哋去食个宵夜啦，或者 MJ 住喺九亭附近嘅。啊，点知佢1:00打俾我，佢先话攞到呢个托运成行李。同大家讲啊，记住喺大陆啊，冇寄仓行李嘅，千祈唔好同地勤人讲支仓行李啊，系托运行李。 托运啊， 托运行李， 托运行李， 托住个托 寄仓行李啦。 系 啦，大家明词唔同啫。 咁啊，1:00佢先同我讲话攞到呢个托运行李，咁 我当然唔睬你咯。 嗰个效率咧，嗱，而家我因为翻咗嚟香港啊嘛，咁嗰个效率相比之下，梗系好快啦。香港大概落机5分钟， 都唔系啦，香港越嚟越慢， 一时时啦，都已经攞翻行李。咁又，但系因为嗰日咧，我已经晚点 delay 咗差唔多5个钟，所以行李 delay 咗半个钟，9个字1个钟咧，我其实真系冇概念。 你已经去咗精神时光屋噶啦， 系啊，我已经冇概念，我觉得唔系啊，好快啊，所以我出机场嘅时候打俾你，会系咪食宵夜啊咁样，我都唔觉等咗咁耐，你同我讲啊，原来1个钟噶啦，我真系唔觉喎，咁系啦，太夜啦，咁跟住嗰晚咧就翻酒店嘅，咦呢一 part 去到30分钟啊，未啊，继续讲噶咯。OK， 好，继续讲 嚟咯。 咁不如讲下咧，嗱，我哋其实好正经嘅，出差做嘢嘅，唔系玩噶。 我知， 系啦。咁去做嘢最紧要咧就系个交通。咁我哋住嘅地方唔系就喺 office 隔篱噶嘛。咁我咧就第二日啦，咁啊做嘢，咁啊要搭的士。咁我因为我都唔系少喺上海搭的士，不过可能真系近嚟冇搭。咁我搭的士去公司喎，唔知點解呢，我好似一個，我係咪變咗鬼呢，我都好懷疑㗎。我截極啲的士，有大概有3至5格冇冚騎的士喺我身邊經過，我係咁截佢都好似望唔到我咁樣，完全係冇反應俾我㗎喎。跟住忍唔住啦，我就打俾阿 Win， 喂阿 Win 啊，上海截的士有冇秘技㗎？點解啲的士唔理我嘅咁樣？ 其實呢，真係識咗20多年呢，真係有句說話想講嘅，我真係要你個樣真係有少少 太靚仔係種罪係咪呀？ 可能啲的士司機真係唔係好想再理囉。咁樣認真啦，咁呢其實當晚呢我哋約咗5:00呢個海底撈食飯。咁海底撈大家可能都聽過或者食過，海底撈真係㗎，師弟提我話講一講。咁啊，出书嘅，佢个成功史真系出书，真系好食，服务好好。咁啊，有兴趣私底下 PM 我啊。咁啊，我哋约咗海底捞食饭啦。咁啊， 讲翻的士咧， 话说系咯，话说真系好黑。我当黑啊，呢、這个题外话真系要我讲去到书局嘅。我同阿 MJ 约咗呢个5:30喺呢个长寿路。咁我就喺长寿路橙寿路，咁啊酒店住。咁我就真係太白痴啦，4:09已经出门口啦，搞掂晒做晒所有工作嘅嘢。咁我约咗5:30，唔使咁早去囉。咁我追緊呢个九把刀，有一个叫做 MJ 介绍我㗎，叫做列命师传奇。 係好多人都识嘅九把刀。 啊佢老尾啊，我上淘宝买嘅时候见到系1-6叫做全集。咁原来我睇完第六本嘅时候，原来佢 total 系有20本，咁压缩本嘅时候即系有10本，另外4本系买唔到喎。咁我当时唔知啊嘛，仲专登搭的士去咗一个武陵南路，咁系大概10分钟路程啦。 系 去到新华书局，一入到去我就可能作为香港人，虽然喺大陆去太多年，但系啲普通话始终唔正嘅。咁我问个书店老板咯，我话：有咩有九把刀啊？有咩有九把刀啊？ 你知唔知佢第一句答我就系、是。哎，我们真的没刀卖我，我哋 冇刀卖啊， 系啊，我哋 冇刀卖啊， 我即刻同佢讲，不是不是啊，我是买一个台湾的台湾的一个作家叫九把刀啊， 佢真系你有冇刀卖，唔好话九把刀啊，一把刀都冇啊，我都要卖书噶， 咁我可能啲普通话真系太曳啦，都唔系啊，我听到系刀啊，咁我都搞唔明，咁你叫我去睇，佢净系得一本那些年，咁我梗唔係啦，咁睇过无数次啦，咁好啦，逗留咗五分钟，我又哇酒店过去都差唔多集咗成廿几蚊啦，十分钟流程廿几蚊的士，一出两条，哎算啦，打车去呢、這个打车，哎搭车去呢个海底捞啦，一出嚟哇扑街落大雨，跟住真係好劲，真係差唔多可以用黑色暴雨㗎啦，咁我一定知道已经係打唔到车㗎啦，接唔到㗎啦，连除攞个手机出嚟， 嗰下突然间好大雨啊！ 连随攞手机出嚟，我已经 feel 到你应该系接唔到车啊！你嗰只应该喺边一区啊？好近噶都。 静安，静安。 你喺静安系啦，咁我唔理你啦，我先打车啦。咁通过一个软件，真系唔好批评国内有啲唔好嘅地方，佢真系有啲地方系好过我哋嘅。可能佢呢个软件叫做滴滴打车，而家改咗名㗎啦。如果有啲朋友呢可以，你唔好 search 滴滴打车啦，而家叫做滴滴出行，你直接 search 滴滴出行，咁就 download 咗。佢有专车，有唔系佢叫快车，有出租车，有商务车，咁我就叫咗个快车，由快车由我上车去到呢个长寿路，本来我搭的士过去20蚊，而家都系9个嘅。 哇，唔得，呢度有广告意味啊。八旗可唔可以帮我哋嚟个你嘅申报啊？ 嗱，其实咧，我哋暂时冇任何广告嘅，咩翻 有冇持有， 亦都冇持有呢、這个腾讯嘅股票嘅。 我同你就同马云都冇乜关系， 马云都冇关系嘅。啊，但系我调翻转，我想问阿 Win 同 Uber 有咩分别？ 嗱，唔好话国内封杀或者任何一啲美国媒体。Uber 是用到的、Uber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亦都不是卖广告，香港的 Uber 绝对是比的士贵， 是 大陆的 Uber 绝对是比的士便宜、但是 Uber 有一个弱点，我不知道、因为可能我都想听众去纠正纠正一下我，是啦，因为我试过 Uber， 因为我又是用香港 download 的 Uber 去叫车，咁我最后取消咗，因为我唔知点样俾钱，真係担心，同埋冇发票，咁你知㗎啦，大家做销售出到去出差嘅攞发票报销㗎啦，有任何嘅使费。滴滴打车又有发票，如果我叫的士全部有发票，又可以微信支付。啊！呢、這个微信支付真系好方便啊！我谂我哋下一节真系可以大家详细讨论一下。 系啊，因为咧，其实咧，我哋依家成日话，诶，强国点样衰啊，点样唔好啊，但系其实 佢都要揾少少要表扬下 同埋佢嗰啲所谓应用科技啊，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吓。比我哋香港咧走得更加快， 系 系啦，嚟得更加接受， 冇错冇错。所以我想讲我哋个立场咧，其实我哋个节目啦叫做强国生还者，我哋可能有阵时咧会有少少叫做 challenge 啦、批评啦，或者啲 negative 嘅 comment 咧俾强国。咁但系咧，其实我哋本身就冇呢个立场嘅。如果强国系啦，佢有啲好嘅地方，有啲方面嘅地方咧，我哋一样系会好客观咁样去讲啦，咁样。譬如头先讲咧滴滴打车，总结嚟讲啦，嗱，头先我哋讲过香港 Uber， 其实香港 Uber 咧喺香港都唔算话十分之流行啦，大家都可能喺一个初试嘅阶段啦，同埋嗰、那個法制又好似未係好健全啦，但係喺上海，至少啦，我今次嘅親身個人經歷，喺上海 真係打唔到車， 滴滴打車的確係方便嘅。如果聽眾朋友你將來會好似我哋咁樣啦，經常出差上海嘅，或者你短期內會去上海嘅話咧。十分建议你冇你的关系㗎吓，我哋建议你download翻个滴滴打车，跟住呢就可以好方便去接车㗎啦。 而家叫做滴滴出行啦。 属于滴滴啦。个滴呢系水滴个滴咪呀。 水滴个滴冇错，水滴个滴。 滴打车滴滴出行，咁你搜寻滴滴应该都搵到㗎啦。 有少少巧妙㗎，下一节返嚟我哋再讲。 好，下一节再见。